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。 嗱，你讲紧嚟紧咧，我都想了解一下。咁未来几个月或者甚至一年，你哋会有啲咩大型嘅活动咧？ 有型過中秋就會是其中一個大活動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活動咧，頭先阿海就話齋係即係推動啲公司減少買月餅，係咪源頭減費啦？咁其實咧，另外一個亦都係一個籌款活動嚟㗎。我哋都呼籲咧，啲公司如果佢有型過中秋，減少咗用錢去購買月餅嘅時候咧，其實可唔可以將啲錢咧就捐咗俾我哋食家？ 係啦，冇錯啦，應該係咁樣樣。 係啦，咁另外咧就當然啦，我哋亦都係期望咧就會好快地咧，我哋會同另外一間公司啦，就會再傾一啲嘅食物回收嘅。咁因為咧就我哋都知道啦，其實好多人屋企咧都會買咗好多食物，但係咧。 食唔晒， 或者唔記得咗。 唔記得咗啊，係啊。 係啦，咁我哋咧就會叫佢打開佢個櫥櫃，睇睇佢。 係啦，認為 係啦， 都唔食噶啦，打都唔諗住食噶啦。 係啦， 咁就不如攞出嚟啦。 係啦，可能當時你唔知係咪人哋 送禮送俾你嘅， 係啦，或者你見行過超市嘅時候見到係又有午餐肉，諗起想食。咁買咗返嚟但又唔記得咗食。係啦，咁我哋呢就叫佢即係打開佢個櫥櫃睇睇，就然後呢就將啲食物捐返俾我。 係。咁其實呢樣嘢都係講創意㗎喎，講真 係。 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諗法，就係話個來源係點樣啊，或者點樣嚟去鼓勵啲人啊咁樣。我前一排呢可能都喺網上啦，就唔知有幾真啊，唔知邊個國家，唔知係德國定邊度呢，話有一個人呢，佢直情係就係咁鼓勵啦，就係啲人屋企諗住都唔食嘅嘢啦，就捐出嚟。咁但係於是佢咧就喺好多嘅馬路嘅路邊咧就擺好咗好多雪櫃。 係啊，德國。 德國係嘛？ 係啊。 咁樣咧就原來任何人經過咧 都可以 咧，即係肚餓咧都可以打開個雪櫃嚟去攞嘢食嘅。哇！即係直情好有啲叫做咩烏托邦 feel 啊，即係話咧，即係其實冇緊要㗎。其實食物呢樣嘢唔一定要用錢買嘅，因為好多人根本佢就買多咗，又食唔曬或者乜嘢，咁佢就即係捐出嚟咁樣，咁啊隨時喺街邊打開雪櫃有嘢食啦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好多人都話但係呢個當然係有好多技術上嘅困難啦。咁但呢啲其實真係有啲創意喎，真係嗬。 係啊係啊，咁所以即係我哋嗰、那個即係打開你個櫥櫃嗰度咧，其實都得啦。啊， 都得㗎喎， 都得㗎，因為即係真係我相信香港好多人啦，佢係買多咗好多食物， 冇錯， 係啦，但係即係如果擠埋咗之後咧，就浪費曬啦。 咁 與其浪費，咁倒不如你攞出嚟啦， 係咪？ 我相信咧，攞咗出嚟之後，我諗都幫到好多有需要嘅人，亦都係咧，即係真係幫到佢哋成到一餐㗎啦。 係啊，即係其實呢樣嘢大家好。 系啦， 大家好，你摆喺度，到头来你抌啊，你抌嗰刹那咧，其实你个心都唔舒服，系嘛？真系啊，人哋送一碗曲奇饼，我摆咗半年啊，咁样样，我又怕肥，到头来我都成罐抌咗佢，哇！你又觉得第一呢啲系食物嚟嘅，第二你又制造垃圾。系嘛？你話如果早啲發現，好似即係聽到你哋呼籲，早啲打開櫥櫃。哎呀，曲奇餅美國旗喎，或者緊 緊過， 咁咪俾咗你哋咯，係嘛？真係好多。 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啲嘢想即係呼籲下嘅。 好。 因為咧，即係食物當然啦，會即係睇到你可能打開個櫥櫃都要有啲午餐肉啊，或者係係啦，好似你話齋係咪咩榨菜肉絲啊咁樣樣。 係啊。 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哋最難收到嘅嘢咧。都系米啦，油啦， 米油 系啦系啦，咁咧米咧就因为比较难即系捐俾你嘅，即系难收到俾你嘅， 系啦， 因为佢唔会话突然间话自己有扎米剩啊， 咁啊真，我哋通常系有掟米咁，真系 系啊， 当然有时你话有啲人好中意一次我买好多嘅，但系佢又话要节食嘅，咁啊我哋成日咁笑啦，就话哇你咁啊摆喺度啊生谷偶啦咁样样系嘛，咁但系而家啲人啲超市咁方便系嘛，都唔会话买好多米喺度嘅，咁所以食到咁上下，佢又买食到咁上下买，就好少会话有特别有一个剩余出嚟就。 就會去捐咯。 所以咧就我哋都呼籲咧，如果有啲朋友啦係有心嘅話，其實佢可以即係俾即係轉為一筆錢咁樣送俾我哋啦。咁變咗我哋可以幫啲有需要嘅人咧買米啊。 係 係，因為米真係比較難回收咯。 而米油呢個真係好重要嘅，最主要嘅 最主要嘅 對我哋嚟講，係啊係啊。 嗯， 好啦，咁樣咧就頭先你再呼籲啦，就希望大家嚇、就多啲關注呢個所謂食物嘅浪費啦，同埋可以進行食物轉贈啦，就支持食得好啦，係嘛？你哋嗰個食物回收計劃啦嚇。咁、但係我就忍唔住咧，就趁呢個機會都再講講關於即係、你一開頭講一個咧，即係個全球暖化對食物糧食生即係、糧食生產嗰個影響咧，其實真係好嚴重嘅。 好嚴重。 咁咧就係、因為隨住全球暖化啦，你好多農作物咧其實抵受唔到嗰個高温。呢個睇下我哋嗰度一個即係叫做 heat stress 啊，因為佢啲科學家好多都已經研究過，好多農作物咧，其實佢個温度高過佢平時能夠抵受嘅唔知幾多度啦嚇，即係其實可能唔係好多，就一兩度或者兩三度啦，咁就可能咧就已經係生長得非常之唔好啦嚇。咁另外咧亦都會係個氣候變化咧，就會產生好多蟲害啦。 嚇、 即係變咗好多嘅 再加 係啦，即係佢平時嗰啲蟲喺咁樣嘅環境係會生長唔到嘅，但係佢而家變咗啦，佢突然間有啲咁樣嘅蟲嚟去侵襲嗰啲農作物咧，啲農作物咧係冇咗嗰個咁樣嘅抵抗能力，咁、一下子咧就好嚴重。呢、這個就係喺《星際啟示錄》開場講嗰樣嘢啦，《Interstellar》嗰個 blight 啊嘛嚇，即係 blight 其實就係蟲害嚇、於是咧就好嚴重啦咁樣樣嚇。呢、這個亦都氣候變化，梗係有睇啦，有睇嚇。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講緊佢。即係喺我眼中，我從一個環保人士咧，最精警嘅就係講嗰樣嘢，就係沙塵暴啦，啊，同埋咧個個人咧到頭來咧，我哋就其實08金融海嘯之後咧，開始有人講呢樣嘢嘅，不過而家已經過咗七八年，冇人記得，就叫咩啊？就叫做還原基本部，叫做 Back to the Basics。但係而家啲人唔記得啦，又炒股啊，又咩咁樣樣 ？Back to the basics， 咩叫 basics 啊？唔係糧食同埋食水同埋空氣咪就叫 basics 咯，係嘛？你我俾幾多錢你，但係呢三樣嘢你唔掂嘅，你都死得㗎。你話唔係，我有錢我可以買啊。但係當整個地球嘅環境不斷咁樣惡化嘅時期，哇！周圍都空氣污染啊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糧食又欠收啊，啊啲食水啊又短缺啊，咁亦都咧，其實呢個又係個糧食生產嘅問題。因為而家我哋嘅糧食生產咧，同譬如啊100年前啊爭好遠，甚至咧六七十年爭好遠。以前譬如60年前咧，地球嘅糧食生產咧，其實即係超過一半以上或者大部分咧，都係靠雨水嘅。當然佢有少部分係要灌溉嚇，即係水嚟灌溉，但係雨水係主要嘅，灌溉係輔助嘅。但係自從即係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嗰、那個當其時嘅叫綠色革命啦，就係、好多品種改良啦，係嘛？咁啊糧食大幅增產，就令到好多人話：，哎呀，人口爆炸，又有饑荒啊！呢、這個憂慮咧就好似消失於無形。咁於是我哋而家就好似唔再擔憂呢樣嘢啦。但係其實個故仔未完嘅。因為呢個綠色革命咧，佢有幾個重要嘅要素。咁當然一個就是品種改良啦，第二個當然亦都係大量嘅即係荒地嘅開墾啦，即係嗰、那個農田嘅面積大咗好多啦。第三亦都係機械化啦，第四就係化肥啦，第五就係農藥啦。但係第七即係唔知第六第七啊，就係大規模嘅水利灌溉。即係話佢呢種咁嘅新嘅品種咧，佢係要大量嘅不斷有水灌溉，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即係傳統嘅品種咧，佢係可以係望天打卦，間中落下雨佢都掂嘅咁樣樣。咁弊啦，即係話你原來而家咧，冇錯啦，因為我哋而家應該糧食生產超過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咧係要灌溉嘅，即係以前咧叫做 rain fed， 英文叫 rain fed 啊，即係啲雨水可以喂得掂佢。而家我哋叫 irrigation fed，所以我哋整個糧食生產嘅模式咧。是改變咗嘅，咁啲 irrigation fed 咧冇問題，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咁大嘅糧倉啊，即係美國啊、加拿大嗰啲咁樣係嘛，咁佢係好大嘅水利嘅工程啦，咁咪不斷灌溉啦，嗰啲直情嘅，我哋係工業化農業啊叫做嚇，即係大規模生產。但係個問題，你個水邊嚟先？個水都有個水源噶嘛，其實水源大家都知，一河水一係井水嘅啫嘛，嚇海水你飲唔到，咁你。井水就得地下水啦，河水就表面流落嚟㗎啦，但係呢兩樣嘢呢其實隨住全球暖化呢其實都係枯竭嘅。井水而家全世界所謂地下水呢已經抽用得好犀利，已經係過度抽取井水㗎，咁已經個速率呢係遠遠超過佢能夠自然補充個速率，所以係殺雞取卵嘅。好啦，河水呢就因為即係全世界啦，嗰啲高山冰雪融化都好厲害嘛。咁你嗰啲其實每年嚟講呢，即係春天個冰雪融化就係嗰、那個 大世界上面主要河流嗰個源頭啲水就咁嚟嘅啫嘛。咁但係你而家咧高山上面全部啲冰雪一路咁融咧，冇錯，開頭咧嚇，即係嗰十年八年可能咧就每年咧就即係啲河水仲多咗添，或者泛濫啲咁啊水災添係嘛。但係你久而久之，哇，高山上面都光脱脱啊，你根本咧嗰個水源慢慢咧就會枯竭。嚇、啊，雖然嗱、啊，當然咧，有啲人讀地理啊、物理啊，都會講嘅就話，喂，唔係、啊、全球暖化咧，温度高咗，海洋嗰、那個蒸發量高咗，蒸發量高咗，大氣嘅水氣又多咗，大氣水氣多咗，個雨量又多咗，雨量多咗，點會仲會有水災咧？唔係即係水荒咧咁樣樣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就好複雜，但係科學家真係用好多電腦模型計過嘅，冇錯。其實佢嗰、那個雨量咧，總體嚟講係可能會多咗，但係佢落個模式同以前唔同。啊、第一嗰、那個時間同空間嘅分布唔同，因為明明以前咧應該落雨嘅地方佢又唔落，唔應該落雨嘅地方佢就落到即係倒水咁倒，係嘛？咁同埋咧佢嗰個時間上嘅分布咧，佢一係唔落，一落咧直情就好大，好大咧其實好嚴重嘅呢樣嘢。喂，即刻就會水浸啦嘛！你排唔切一水浸嗰啲農作物就死曬啦， 死啦！ 同埋咧佢咁大雨嘅時期咧，即係成日都落咁大雨咧，其實佢對嗰個所謂水土流失嘅影響咧。是好嚴重的、是吧？你那些土壤啊，而土壤裡面即是最重要的養分啊，咪全部嗰 top soil 我哋所謂咧，咪俾佢沖曬佢咯，沖曬海咯。咁所以嚟講係好嚴重嘅、哦。 所以我開頭嗰時講嗰個糧食危機咧， 係啊， 依然都會繼續嘅、哦。 依然會繼續㗎。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，即係我曾經喺度都講過下啦、但係始終嗰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議題嚇、啊，即係我哋係即係要對抗氣候。個變化啊，亦都要保證我哋嗰個糧食嘅安全。咁但喺保證糧食嘅安全底下，其實最重要、最相對亦都最易做的一樣嘢，就梗係減少浪費啦，係嘛？咁樣咧，同埋如果你係真係有剩食嘅話，我哋點樣能夠可以係捐咗去，係俾有需要嘅人？呢、這個已經係即係最實際、最直接嘅，可以救燃眉之急嘅就係呢樣嘢。咁所以咧， 即時可以做到啊嘛。 冇錯啦，咁啊食得好啦，而家就做緊呢樣嘢啦。哎、所以是功德無量啊！好，咁啊好啦，時間就到啦，好多謝各位， 好多謝、 哎、多謝你哋上嚟啊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